份就是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它入面是文字，它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它，它的好坏主宰戏剧的优劣。剧本，剧本，一剧之本。 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何敏文、冯杰。 又嚟到星期一晚嘅一劇之本啦，咁喺九点钟新闻之后咧，就系我哋文教组嘅节目，咁啊同大家讲下劇本嘅，咁啊除咗有小弟冯杰之外咧，仲有阿初黄晓初喺度嘅，系啦，仲有六姑何敏文啦，系啦，咁啊今次咧我哋讲翻一个咧比较近期啲嘅舞台劇演出，我哋近排都少去讲呢一个范畴啊，即系近期啱啱上演嘅一啲新嘅舞台劇啦，咁。今次我哋就揀咗一个我哋都好想去睇嘅，咁就係呢由香港话劇团去制作嘅一个舞台劇，叫做维港干鸟。咁啊， 听过 喺度听个名都已经吸引啦。咁啊，呢个编剧咧就系我哋即系之前喺一剧之本嘅节目入面都有访问过嘅一位编剧龙文康，导演系冯慧恒。咁今次就系、是香港话劇团嘅制作啦。两位睇完之后有啲咩嘅感觉呢？ 我 in general 即系整体嚟讲，我其实我几中意噶， 系嘛？ 我觉得成件事好。因为呢早我突然间要讲第二套戏添，早半年到啦睇过另外一个戏，边个戏唔好讲啦，即都系想将一啲时事啊或者系我哋日常生活嘅就摆入去个演出入面咁样。奈何呢到最后呢就系、是、摆得好夹硬嚟嘅，即系好堆砌将啲嘢摆埋晒一齐咁样。咁啊，佢都系有一啲以假乱真啊，即系咁样嘅状况，令到我哋咧其实有少少模糊咗嘅。咁本身佢都有咁嘅意欲嘅，但系我当时睇嘅时候就觉得，咦，好夹硬嚟啊，嗰个感觉好堆砌。但系相对地咧，今次得意嘅地方系维港干鸟咧，佢就以一个好奇幻嘅一个咁嘅奇想啦，就系、是、话如果有一日维港真系突然间干咗。咁会点呢咁样。咁呢一个咁嘅奇想引发到嗰啲人由于喺嗰个唔同嘅角色嘅设定呢，佢哋就有啲唔同嘅行为行径走出嚟。咁、我喺睇呢件事嘅时候，我就反而我冇咁抽离啊。我睇戏嘅时候冇咁抽离，我真係睇如果我系佢咁我会点呢，即係我会买楼定係卖楼呢，定係炒股呢，定係我会搬走，定係我会做啲咩呢咁样。即係我反而切身处地啲啊。咁对比起我头先提嗰、那个即係之前睇嗰个戏呢，就会哇我好抽离，喂点啊，究竟你想点啊。但系今次，我谂呢一个系其中一样我睇佢戏嘅时候，我中意嘅就系即系第一样嘢我想睇嘅咯。Chrisia 咧， 我自己就反而我因为我听到维港干鸟好大件事噶嘛，所以我系个期望系大啲嘅，我觉得。咁但系因为入到去睇咁维港干鸟基本上喺第二幕先出现啦， 下半场啦， 下半场系啦出现。确实咧，佢好似呢一样嘢对嗰啲人物咧嘅影响咧，比我想象即系中系细嘅，或者我觉得嗰个影响咧系嚟得。表面嘅我自己覺得，但系我同意係佢有好多有趣嘅場口啦，同埋對白啦。當然啦，我會覺得可能佢哋就係想講香港人，因為我見佢有一啲嘅即係訪問啦，咁編劇同埋導演都話，其實咧香港人就係咁樣噶啦，好麻木嘅，所以就算發生呢啲維港干擾，可能都真係只不過係仍然繼續住即係普通嘅正常生活啦。 我覺得係個轉數太快啊，即 係 消化咗啦已經。 係啦， 咁有啲咩商機咧？即刻揾啦咁樣噶嘛。 咁但係唔係真係咁咧？我會覺得係咪真係香港人就係真係係咁 stereotype 就真係咁樣，而每一個人都真係只係咁樣，係唔會有深刻一啲嘅可以喺呢方面去發掘到。如果真係出現嗰個情況，對於真係身處喺香港嘅香港人嗰個影響係咪只係咁少或者咁表面咧？我自己有多啲嘅期望嘅喺呢方面。 本身， 因为本身个剧本入面其实都有描写咗几代人嘅，包括个我哋叫做主角先啦，我唔知啊叫主角系啦，个公公最老嘅一代啦，咁啊同埋两位嘅中年嘅女人啦，咁样，咁你第二代即系中间， 其实三个嘅有，仲有个细佬嘅， 细佬就都唔知佢当系边一辈啦，个细佬，咁同埋仲有一个孙嘅，即系个公公嘅孙，咁啊比较年轻二十岁嘅，咁讲咗三代人对住呢一个香港嘅社会或者喺发生咗维港干扰之后呢一个事件，大家有啲咩嘅行径咧？大家会关注啲咩咧？其实呢我想编剧都是特登想在这里讲出三代人香港现在面对的不同的问题啦，或者是这三代人不同的看法啦，对于香港整个社会的发展等等。他们的想法在今次这个剧本里面或者在这个整个演出里面我都觉得是看到的，但是是不是真的很表面啊，或者是会不会再可以挖深一点，定还是真的说编剧导演想觉得香港人就是这样的了，就是对着这些事他们各有各的想法，然后就很表面地就将那件事带过了，然后就消化了他咯，再做其他东西咯，没说干了就干了啦，这样。那可能不知道究竟是怎样啦，那可能我们一阵讲了故事之后，那大家可以再想一下，又或者大家如果看了个演出的，那可以又想一想究竟啊这个演出给到你有什么感觉，好吧。 好， 那跟着我们现在唞一唞先，那跟着回来呢我们就开始讲一下今次这个维港干扰的故事啦。 好嘢，是不是你讲啊 你讲啦，哎呀。 一劇之本，主持黄晓初、何敏文、冯杰。 好啦，我哋今日讲嘅就係维港干扰，香港话剧团嘅制作，咁就由龙文康编剧，冯伟恒导演。咁啊，我哋不如依家就讲下个故事俾大家知道下先吓。 其实个故仔咧就头先我哋都提过啦，主要就系围绕住一个公公。即系佢就深刻叫一家之主啦，由阿周志辉饰演嘅李元武啊，咁啊一开始咧就系佢咧就走咗落去海旁度就坐喺度，咁啊有个朋友应该系看更嚟嘅，咁就负责睇咗度，咁啊咁呢个看更咧就同佢讲话，即系最近目睹一单好低能嘅嘢啦，佢觉得即系有个西装友咧就无啦啦喺度屙尿啊。即系屙尿落个维港度，咁佢听到吓，咁你有冇报警啊？你有冇做啲咩？佢话你可以做啲咩啫，冇嘢可以做噶。你报咗警嚟，佢就走咗啦。我打份工看更嘅啫，咪搞啦咁啊。咁嗰条友点解要咁做咧？佢话佢要宣示主权咁样，咁佢屙督尿个落个维港度宣示主权。咁啊呢个就系个戏个开始啦，就系呢一个老人家咧，佢就退咗休噶啦。咁佢就对脚唔系几方便啦，因为见到佢长期攞住支拐杖，支拐杖可以变做凳仔嗰啲咧，咁样佢长期都攞住噶啦，就算喺屋企啊好，出去啊好，佢长期都攞住。咁啊嚟到呢度就遇到个老朋友，原本佢哋就应该系同事嚟嘅咁样。咁呢个朋友就真系见佢闷闷不乐咁样啦，就讲俾佢听话，佢而家都系打份工啫嘛，我继续喺度咁样。咁啊而家你落嚟咁啊，我哋又吹下水咁，其实冇乜好做噶咋咁啊。诶、哎，我嚟紧就放假，不如咁样啦，我哋就翻大陆啦。我个女朋友而家喺大陆噶嘛，咁啊，咁我带你去揼骨，带你去玩玩两日啦，咁啊。咁啊呢个老人家原本都话，哎呀唔好啦，做乜鬼啊咁啊。诶、哎，你而家冇嘢做啊嘛，搵啲嘢做啦，咁样就系、是、咁样咧。就同佢就两个人就翻咗大陆，咁啊翻咗大陆就完咗第一场啦，咁啊死啦！呢、這、一个老人家突然间咁样消失咗两日咧，屋企啲人就已经系，即系有啲人就开始好震惊啦，特别系个大家姐，佢就话：喂，点解公公会唔见咗噶？你喂衰女包，你快啲帮手揾下公公啦！你有冇 WhatsApp 联络佢啊？有冇佢 Facebook 啊？咁啊物啊，快啲联络佢啦！咁样。跟住就發現咧，其他人咧喺屋企，其實呢一個屋企住咧就淨係住咩咧？就係住呢個大家姐個細佬啦，即係有個舅父嘅。咁、那個舅父咧就成日匿埋喺房度，唔知做乜嘢啊咁樣。而佢咧都係有少少，即係我哋叫宅男啦，即係匿埋喺間房度，長期話同人哋傾偈，但係房入邊得佢一個啫嘛，同人哋傾偈都係上下網咁樣。即係再加埋，其實我哋都有理由相信佢應該係有少少，真係可以話係唔正常啊。即係佢可能有啲精神病啊，或者係有一啲其他嘅自閉症咯、啊，或者即係我唔係呢方面嘅專家，我唔敢亂講啦。總之睇落去就有啲唔正常啦、啊，佢咁樣。咁另一邊雙咧就係、是，咦，原來佢個細妹咧。都系喺屋入边，无啦啦喺房度走咗出嚟， 咁呢个大家姐就话：喂，你有冇搞错啊？咁多人喺屋企，你冇人理过阿爸咁样。而家细佬，你日日喺度，你翻工放工，你咁你有冇睇下阿爸噶？喂，你要睇下佢先得噶，你唔可以咁样噶。咁跟住咧就喺度同个阿妹啊喺度倾啦。喂，点解你做乜嘢啊？你无啦啦今日做咩喺度噶？喂，你哋要帮手照顾阿爸先得噶。喂，我哋系咪应该真系请个姐姐啊翻嚟一齐夹钱定系点啊？咁样即表面上我哋睇到咧，就係呢個姐姐咧就好關心，喂點解會咁噶？冇人理阿爸噶，唔可以咁噶喎，咁樣。而那一邊廂咧，呢一個姐姐咧就不停咁喺度，第一打電話俾個爸爸啦，打又打唔到，因為佢 check 咗佢個 WhatsApp 最後上線係兩日前啊嘛，係咪？咁又打電話俾佢個唔係打電話係 WhatsApp send voice message 俾佢個女阿 B 咁樣，就話喂你快啲幫手揾下佢啦，你睇下你有冇佢 Facebook 啊點咁樣。呢度有一段幾有趣嘅，就係佢同佢個妹咧就兩個喺度講，佢就話：咦，你睇下我最近 post 嗰啲嘢啊，阿爸都冇 like。跟住阿妹咧就話：啊係，我有陣時 post 啲嘢，阿爸都會 comment 嘅。佢話嚇點解阿爸會 comment 你啲嘢？阿爸淨係 like 我啲嘢嘅喎，點解會 comment 你啲嘢㗎？喂，唔好意思，乜你有 Facebook 咁，我冇你 Facebook 噶咁样。但系个妹咧就猛咁讲咧，喺佢 Facebook 度睇到好多嘢。佢话吓，点解我睇唔到你 Facebook 啲嘢？你睇到我 Facebook 啲嘢噶？即系呢一度其实有好大段咧，都系讲紧而家即系啲现代人嗰个沟通模式啊，即系 Facebook 啊、WhatsApp 啊，个女就永远答嘢都系答两只字啊，唔会答full sentence 啊咁样。咁即系嗰啲人就系咁样沟通，而到最后呢个大家姐咧，亦都系唉冇计啦，咁啊走咗啦。走咗之後咧，竟然啊，佢一路喺度 WhatsApp 緊嗰個女咧，其實就係匿埋咗喺舅父個房度。 冇錯， 佢匿埋喺個舅父個房度做乜鬼咧？佢又唔翻學啦。佢話嚇翻學嗰啲翻又係咁，唔翻又係咁，翻嚟做乜鬼啊？咁樣咁啊，到最後個舅父問佢：其實你讀咩啊？我喺大學讀書咯。咁即係你讀緊大學，我又唔係讀緊大學咯。喺大學讀書又唔係讀緊大學。 即係咩？我到最後都唔係好知佢讀 緊。係啊，佢成個嘢都冇講嘅。其實呢個都幾得意啊。咁但係而家的而且確香港係咁樣噶嘛。我最近睇即係講開講，最近睇話香港大約有70,000個人考即係 DSE 啦。咁啊 ，JUPAS 你報啦，其實合資格嘅人咧大約係20,000啦，即係大約三分一到啦，即係合資格啦。但係入到大學嘅人得萬幾嘅啫。 哦 ，OK。 即係得10%嘅。咁剩翻嗰啲人點樣咧？咁佢就可能係有啲叫副學士啊，或者係甚至有啲大學佢想辦法搞一啲你話係雙型又乜都好嘅大學學位啦。總之就咁樣啦。咁我哋有理由相信呢、這、一個呢、這個咁樣嘅 變仔大學，唔係讀大學 係啦。總之就係咁啦，唔知佢讀乜嘢啦，亦都冇講嘅。咁但係佢就猛咁講，即係個阿媽亦都有提嘅，就係佢係參加啲社運啊，成日話佢出去搞搞震啊咁樣啦。咁佢就同個舅父喺間房度，佢就一路其實係逃避個阿媽。咁個阿媽走咗之後，佢走咗出嚟啦。咁啊，舅父佢你仲唔翻屋企？佢話：我而家梗唔翻屋企啦，點會翻屋企啊？我根本都唔想見到佢咁樣。即係就見到呢一扎人咁樣嘅關係，即係喺一個咁樣嘅情況之下，個阿爸走咗。當然佢哋都緊張啦。佢哋到最後個結論就係、是、個二家姐就係話：喂，我哋過埋今晚先啦，睇下點咧。話唔定佢突然間就出現咧。咁你而家都唔知咩事，你點報警啫？喂，就係唔知咩事先要報警啊嘛。咁即係入邊都好多呢啲咁樣好有趣嘅呢啲幽默嘅，係啦。咁啊，第二場就咁樣完咗啦。即係如是者咧，當然呢個公公就走翻翻嚟啦。佢走翻翻嚟之後就話：哦，原來佢喺大陸咧就唔見咗個銀包。咁啊，唔見咗銀包咧，就唔見咗啲錢啦。咁啊，但係其實啊，個孫女又話佢喂，其實你申請翻好簡單嘅啫，即係話個出入境個證明啊。如果你喺內地唔見咗咧，你要內地要搞收據翻到嚟噶嘛。咁啊，翻到嚟個孫女又好乖巧咁幫佢，我幫你網上預咗曬啦。聽日咧幾多點啦？咁啊，咁呢個公公亦都講咗一樣好重要嘅，即係我自己覺得好重要啦。個孫女問佢：你幾時得閒？我幾時都得閒。呢個人物就係咁 咯。其實佢一開始第一場已經同個 friend 已經係咁講啦。佢話其實我就係等死咯，即係日日喺屋企坐喺度係等，坐喺度睇開又係等，咁跟住要落嚟啦。佢即係已經有呢種等死嘅。 佢呢一個即係可以話豁然啦，因為其實佢個太太就啱啱過身啦。即係呢一個喺個屋企入邊，即係雖然係已經過咗身，對所有人嗰個影響都已經唔係好大，但係呢個係令到個公公有一個好獨特嘅一個狀況，就係佢同佢同住嘅佢個仔就有少少我哋頭先話自閉症精神病又好啦，其實唔係幾溝通到嘅。咁跟住佢就自己得翻一支公，佢個 同埋嗰兩個女 都 係溝通唔 好嘅，嗰兩個女已經走咗啦嘛。咁所以佢就係即係長期一個佢描述為一個等死嘅狀態啦，即係等咯咁啊。咁卒之呢個孫女就幫佢預約曬呢啲係二。孙女到最后咧，就系讲咗一个好重要嘅消息俾佢听，就系话估计咧，佢个妈妈咧就一定会碎佢咧，就系将佢而家呢个单位卖咗佢。因为佢哋而家住紧个单位系一个都几大嘅单位嚟，嗱够佢自己住啦， 跟住个舅父自己有一间房啦，话千二尺嘅，佢话千二尺嘅，即系个舅父自己有一间房啦，即系佢日日宅男咁匿埋喺入边，唔准人搞佢道门，唔准入佢房噶啦，系咪？咁啊，跟住又有一个无敌嘅维港警啦，咁啊，因为你旧楼啊嘛，咁啊好好啊，其实，咁但系咧呢个阿孙女就当就系话，喂，我阿妈应该会走嚟碎你，想办法卖咗佢嘅。因为咧，佢就想咧逼我去外国读书啊！你千祈唔好买楼啊！咁与此同时咧，我哋就即系一步一步咧，就越嚟越发觉呢个舅父咧嘅异样啊！佢就话应该系呢一场嘅最尾咧，因为公公佢只脚痛啊，唔方便咧。嗰个舅父喺间房度推咗个轮椅出嚟，话张轮椅系我个女朋友吓、啊，女朋友咁啊！咁 你女朋友嘅残疾系都冇问题啊，但系点解会轮椅喺你屋企嘅？ 点解喺我哋屋企？ 系啊，呢度都系我哋，都系我女朋友嘅屋企咯。咁样就系、是、咁样就完咗呢场戏，就系、是、原来系佢个女朋友又住喺度喎。咁我哋一路都冇人知系咩事啦。咁辗转其实我哋之后就好快知道，原来佢嗰个女朋友咧系一个。啲人形嘅，即系我唔知道叫咩胶嘅公仔啦，唔系吹气嗰啲嘅，系胶嘅， 高科技， 高科技啲嘅，系， 但系个功能应该差唔多嘅啫， 系真系有咩功能啊？ 我唔知道， 我唔知道， 但系比较像真人咁样， 像真度好高 嘅，像真度好高嘅， 系 OK， 咁就有个咁嘅公仔啦，而呢一个舅父咧就一路都当呢个公仔咧就系佢嘅女朋友，咁当然呢个公仔又唔识得对答佢啦，但系佢就自己同佢有问有答嘅，佢会自己真系喐佢。 玩公仔咁样啦， 好似人 好投入嘅， 就系咁样啦。咁所以其他人见到咧，都系觉得喂有冇搞错啊咁样。咁啊嚟到呢个位就系咩事咧？就系、是、呢个大家姐咧，就带咗佢嘅朋友叫做阿 Tina， 就上嚟啊，系做咩咧？就睇楼。佢就猛咁喺度讲：，哇！你睇下我哋呢度好正噶，点样？而呢一个上嚟睇楼嘅 Tina 咧，就系、是：，哇！你呢度净系个景啊，都已经500万啦，咁啊，咁就一路系咁同佢讲佢有几好，有几好啊，咁啊，我估你开2000万啦，咁啊，开2000万啦，咁我可唔可以开2200啊？咁啊，你想开3000都得，有人买咪得咯，咁即系到最后睇下还价点嘅啫，咁样，即系知佢就猛咁喺度碎啦。到最后咧，都系就我哋一路知道嘅就系话佢想攞啲钱俾个女去读书啦，咁样，咁但系佢就觉得啊唔够啊咁样，然之后到最后咧，你 Tina 原本就谂住去洗手间嘅， 系， 咁去洗手间嘅时候咧，就发现咗一个真系好惊人嘅，系啦，惨叫走出嚟，就系发现有一个裸男啦，而嗰个裸男就系舅父嚟嘅，就唔系其他人，就系呢个舅父喺度冲紧凉。冲紧凉都唔紧要，其实就唔系佢自己冲紧凉，就系佢同佢女朋友喺度冲紧凉。咁佢女朋友都唔紧要，而我哋头先又讲咗佢个女朋友其实系一个胶公仔嚟噶嘛。咁嗰件事应该系几吓人嘅，对于一个即系普通嘅人嚟讲，见到咁呢个阿 Tina 即系见到之后就惨叫，然之后就即刻就嗱林就鸡咁脚就走咗啦。咁点知原来咧？阿公公一路都喺度嘅，咁啊咁大间屋，即系话千几尺咁大间屋，即系搞到佢都唔知道，原来个公公喺度。咁啊呢个公公，我问呢个大家姐，你做咩带人上嚟睇楼啊？咁啊佢都知唔以对啦，但系到最后都知道就系、是、其实佢就系想卖咗间屋。点解佢要卖咗间屋咧？就系、是、第一佢就系要供个女去英国读书啦，觉得一个女喺香港都系搞唔掂噶啦。 又参加啲社运嗰啲，佢又担心啦。 系啦，即系最担心两样嘢啦，都系佢学业同埋佢参加啲社运嗰啲啦。另外其实咧就系佢哋争人好多钱，就 系 因为咧佢个老公咧阿CK咧。就是又賭錢啊，又呢樣嗰樣啊，咁其實都爭人，即係到最後個戲完嗰陣時話爭人哋都幾百萬噶，咁樣啦，咁所以佢哋一路都搞唔掂嘅，咁就令到呢個公公又要真係諗，喂係咪賣咗佢啊？因為地方好大嘅，得佢兩個人住就真係冇乜意思啊咁樣。 但係佢個二女咧就係反對佢賣嘅，係咪？即係覺得佢即係呢個係祖屋嚟噶嘛，即係住喺度咁耐啦，即係又有個咁好嘅景，咁你點解要臨老走去賣咗佢咧？即係 佢哋屋企。入边咁多个人，其实每个人都意见有啲唔同嘅。其实个主要事件嚟你呢度就弹咗出嚟嘅，就系、 是、 要卖楼。呢个就系个主要事件嚟。 咁但系就系、是、二女佢冇一份工。 系啦，个二女咧就系辗转就系讲咗出嚟，就系点解佢无啦啦下昼无端白事出现咗咧？其实就系因为佢之前就应该系同佢个老板有缘，就系人哋嘅即系情妇咁样啦。咁但系到最后亦都俾人炒咗，佢其实已经失咗业9个月噶啦。即系供楼， 但 系 自己又供紧楼嘅。 系啦，供紧楼，但系其实供楼都。我哋都可以估計到其實開始成問題啦，9个月冇翻工咁。雖然佢猛咁話得噶啦，得噶啦咁，但係其實就成日上嚟會黐餐啊嗰啲咁樣啦，有提過劇本入邊。 就係一個咁嘅狀況。咁但係佢就建議係唔好賣嘅，因為佢覺得喂咁爸爸住邊度啊？咁佢就猛咁喺度諗，爸爸呢度係祖屋，點點點唔可以咁。 佢到最後甚至話，不如賣咗自己間屋都要喺度。 呢個真係去到最後最後啦，個戲最後最後啦。咁但係前段呢度咧就係輾轉，就係每一個人都展述佢哋嗰個立場。我哋輾轉亦都知道咧，其實個舅父。其实都想卖楼，点解咧？因为佢觉得要有啲私人空间，有啲私人空间，因为 女朋友 系啊，因为佢女朋友成日都要匿喺房，佢觉得唔开心。因为佢女朋友唔可以出厅度睇电视咯，唔可以同佢喺个厅度睇维港景咯，所以咧佢就觉得喂，我有个私人空间，如果我自己有层楼就好啦。咁啊，即系喺咁样嘅情况之下咧，就见到即系卖嘅有最少两个啦，就系、是、个大家姐同埋个细路，即系个舅父啦。唔卖嘅就系个孙女同埋个二家姐啦，咁其实仲有个大家姐个老公嘅阿 CK 都最后又走出嚟就一路喺度碎佢，喂卖啦卖啦卖啦，因为佢其实系其中一个会得益嘅人啊嘛，因为佢就系争人钱嗰个人啊嘛，即系如是者就终于喺即系第一幕嘅最尾咧，就所有人个谂法啊。都已經展述咗出嚟啦，但係喺 Act One 嘅最尾就出現咗成個戲一個最大最大嘅一個轉捩點啦，就係咩咧？就係個維港乾咗，咁個維港乾咗就即刻就當然係中場休息啦。咁個中場休息，我哋都已經喺度諗，即係我自己我就會喺度諗啦。咦？咁啊，維港乾咗而家點算咧？第一樣嘢，所有人我肯定所有觀眾咧都係諗緊同樣嘢，就係樓價跌啦。因为成个戏个主轴就喺嗰度嘛，就讲要卖楼啊嘛，楼价跌啦，你冇谂到，我觉得好多人为咁谂， 我哋有钱使嘅就会 做，系啦，我哋都系啦，其实我哋好明啊，系 Lucas 就唔系好明啊呢啲咁啊，但系点谂啦咁啊，总之咧就大家喺度谂，喂死啦，楼价跌啦，咁翻嚟点算咧？因为成个戏个主轴依然系喺个卖楼嗰度啊嘛， 我觉得咧，嗱你头先话中场之前啦，系停咗喺嗰度啦。但其實中場翻嚟，你話你係諗緊個樓價啦。佢一翻嚟第一幕其實係幾有趣喎。佢一翻嚟第二，你即係中場過後， 是是 第一場其實係嗰個仔同佢女朋友係變咗個，即係真係個真人去做噶啦。今次係大家係做咗一幕好好温馨浪漫嘅一場，大家喺度可以終於喺個屋企度望住個維港景，係有一場拍拖嘅先噶喎，即係佢係有一個咁樣嘅反高潮。喺嗰個做咗， 係啊，絕對係啊，因為同埋好得意嘅就係因為一路咧，我哋見到嗰個阿 Mihiro 就係佢嗰個女朋友呢個日籍嘅女朋友咧，都係一個公仔嚟噶嘛。而去到呢一場就係突然間咧 ，Mihiro 係有一個真人演繹嘅，同呢個舅父真係有對手戲咧。我哋都見到，咦，佢哋個關係原來係咁樣嘅，即係我嘅理解就係佢想象中嘅呢一個女仔啦。誒，原來係咁樣嘅，咁即係個第二幕就係咁樣開啦。雖然我哋一路係諗緊呢樣嘢啦，咁但係呢样嘢就我哋辗转就系见到呢一个舅父佢嘅幻想啊，佢嗰个幻想世界究竟系点？即系唔理究竟系死人冧楼维港干咗都好啦，佢都依然系活喺佢呢个世界入边啊咁样。咁但系无奈嘅就系个最大嘅现实就系维港干咗啦。咁所有人最担心嘅依然就系卖楼嗰个问题啦，就系、是、喂咁而家究竟卖定唔卖啊？点算啊？咁而公公同埋个孙女其实咧，佢哋都有为到呢件事咧开始想做一啲嘢，佢哋谂过。喂，会唔会真系我哋所有人700万人喎？香港700万人，一人倒一桶水落去，起码可以提升翻个水位先啦。未必系可以装翻满晒成个维港咁样，即系佢想做一啲嘢咁。但系无奈，因为太大啦，都做唔到嘢。同埋咧，就系、是、辗转发生嘅就系呢一个维港干料咧，系成为咗个国家嘅重要嘅文物，系受保护嘅。系咁啊，大家就唔可以买。 机密系唔可以买去睇都唔得噶啦， 睇都唔得噶啦。而家系好大件事啊！亦都咧，又有啲人又走去示威啦，又走去搞呢样搞嗰样咁样 啦。政府监管不力啊，诸如此类啦，都系嗰啲啦。 系啦，总之就即系有唔同嘅人，有唔同嘅声音啦，有做过唔同嘅嘢啦，而亦都有一场就系呢个孙女咧，系走去咧，即系见到有啲直升机喺度巡啊，佢竟然系执起石头掟啲直升机，因为咧直升机飞得好低嘛。到最后当然就系嚿石头打翻嚟就打住佢。点 解佢掟个直升机咧？就因为上面写住 战 叉 叉四两个字，咁所以就掟佢啦。咁但系辗转咧，其实屋企入边呢几个人咧，都有一啲人系做过嘢嘅。一个公公啦，就走咗去呢个海边度啦，就睇住呢一件事。咁啊，其实佢戏入边都有提话，好多老人家专登走咗去海边喺度睇啊，特别系老人家，即系佢提咗好耐，就 系 其实你睇件事都冇嘢可以做，而政府一路都会劝喻啲人就你快啲走啦。但系佢哋 冇嘢可以做啊！啲老人家就全部喺晒嗰度望住个海，冇做啲咩嘅，净系望住，但系都系俾警察驱散咗啦、嗯。而到最后呢个公公甚至系咧去发起咧，就系咩咧？走去买咗个胶水桶翻嚟，就谂住系喂想办法，我哋真系装翻啲水落去啦。仲叫个孙女啊帮手啊，喺 Facebook 度建立啲群组啊咁样。咁虽然到最后咧系冇執行到嘅，点解冇執行到？其中一个好重要咧，就系因为个维港已经封咗啦，同埋咧佢哋喺个维港度咧系开始搭咗啲台啊，又有人开始讲话，喂，我哋既然系咁嘅话，呢个都系一个好嘅机遇嚟噶。如果我哋填翻苹果喺嗰度起楼嘅话，我哋可以起到好多楼噶，解决晒香港嗰个土地嘅问题，解决咗香港个土地问题，好多问题都解决晒噶啦，香港咁样。咁与此同时咧，其实佢哋喺嗰度咧系做一个超大型嘅幻彩咏香江啊，就又放烟花啦，又现场个立体投射啦，又有Lisa 啦又成啦，咁啊搞咗好多嘢喺嗰度，到最后咧，亦都系出现咗一个少少嘅，即系可以话系插曲啦，就系呢个舅父咧，卒之咧就系决定话我要结婚啦，咁啊全家人听到就吓点算啊？咁有啲人就中立啲嘅，即系譬如系公公咁啊，喂咁咪食餐饭咪算咯，你又唔系即系需要到其他人，唔系食餐饭咪算咯，成家人系啊，咁啊呢一个大家姐就话我唔会嚟噶咁啊，但系到最后咧真系食嗰餐饭系其实喺屋企食嘅啫，都系全部嚟晒嘅，但系咧亦都系辗转就第一啦，有啲人啊食得唔系高兴啦。因为又层楼又而家又卖唔到啦，个楼市又系咁跌啦，佢哋又度唔掂条数啦。嗰、那个舅父啊傻咗咁样，即系同嗰个公仔又话要仲要系即系谂住移民去日本，你哋自己可以嚟日本探我哋 啊。公仔要翻去家乡啊，佢话佢系 系啊，佢系日本人嚟啊，翻。亦都与此同时咧，其实个孙女咧咁啱就系因为佢话嗰晚就系嗰个超级大型幻彩咏香江啊嘛。而嗰个孙女就话我食完饭我要走噶啦咁样，佢话吓你去边啊？嗰晚唔得，你一定要留喺度。佢话咁卒之咧又系俾人闹啦，爸爸妈妈闹佢啦，即系其实主要系妈妈闹佢啫。咁但系到最后呢样嘢竟然煽动到系咩呢？就系喺呢个舅父话佢要去日本嘅时候咧，呢、這个孙女竟然讲咗样嘢出嚟，就系话你嗰个胶公仔唔系喺日本订翻嚟噶，其实系淘宝淘翻嚟嘅啫，系咁样。即系呢一个系对嗰个舅父个打击， 竟然 个 舅父 系 啊，咦，好似好大打击喎，真系 系啊，好大打击，佢接受唔到 Made in China， 系 即系 几爱情原来都系有呢个前设， 冇错啦。咁啊，咁呢一样嘢对个舅父嗰个打击其实相当之大啦。但系呢一度令到即系成家人都系即系喺一个咁样嘅混乱嘅局面之下咧，即系到最后亦都真系嗰个幻彩咏香江啦，真系 要烟花 表演啦，放烟花啦，而到最后。我哋睇住呢个爷爷望住呢个演出，而佢望完呢个演出之后，竟然呢个爷爷到最后喺剧场入面嘅投射啦，即系到唔系投射嚟，嗰个 LED wall 嚟，喺个 LED wall 度，我哋就系见到个爷爷咧系行咗落个维港度，一个人慢慢就喺迷雾之中咧就消失咗，喺嗰个干咗见到底龟裂咗嘅维港度咧，个爷爷就消失咗。而個演出度咧，我哋聽到嘅就係有一啲咧，相信係可能係一啲街頭訪問或者 random 啲嘅一啲訪問嚟，就問一啲唔同嘅人，甚至係唔同嘅國籍嘅人。即系想象下，如果维港真系干咗，咁啊点啊？咁唔同人有唔同嘅意见啦。 但我记得咧，佢其实最后咧，其实个爸爸系决，即系个阿公啦，其实佢系决定卖噶嘛。佢话因为又可以，即系佢冇办法，因为又要帮你啲家人啦，你又赚咁多钱，个二女又咁样，而家咁我更加我都系要帮你。如果唔系留嗰间喺度做乜嘢？ 呢、 這 个好紧要，我都唔记得咗添。成个主轴就卖，成个主轴就卖楼。 最后其实佢系决定咗，虽然个价低咗，但系佢都系要卖咁。 到最后系只系卖咗1068万嘅。到最后亦都冇去到话系唔系真系成交咗啦。但系因为个二女头先提过噶嘛，就系话你塔订都系咁话，我卖咗我间咯，我搬过嚟住咯咁样。即系到最后嗰间喺呢个位系有一个少少嘅位嘅，就系、是。到最后话咁、啊、我哋搬晒嚟住啦咁样，但系到最后个公公咧就系、是、咁样行咗落去，喺迷雾之中消失咗，喺干咗个维港入边。咁到最后个结果系点咧？其实就有少少 open ending 咗，咁啊睇下大家点睇啦。 呢一份系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佢入边系文字，佢又系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佢，剧本剧本，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何敏文、冯杰。 翻到嚟我哋一劇之本啊，咁啊啱啱咧就讲紧维港干鸟啊，香港话剧团嘅演出啊，由龙文康编剧，冯慧恒导演嘅。咁啊呢个古仔啊讲，如果维港干咗咧，咁我哋香港人究竟会有啲咩反应咧？咁啊喺呢个故事入面就讲到啊呢、這个老穷公佢最后决定买一层楼啦，去帮佢嘅屋企人啦。咁但系喺呢个结局上面，其实我睇嘅时候咧，都会觉得系喺成个戏入面，我哋点样去追咧？我哋系追住呢个屋企人嘅关系，由一开始我哋会见到关系唔系几好嘅，咁啊去到最后，好似就算个公公决定卖咗间屋啦，咁但系都好似唔系话喺成家人个关系上面有一个好大嘅改变，又或者我哋去睇呢个戏，无论系主角啊或者系主要事件方面，唔知阿六姑或者阿初，你哋会点样去睇呢？ 主要事件我就觉得即系如果你讲卖楼嗰样嘢啦，咁其实头先都好清楚噶啦。我觉得咧，其实个戏咧嘅重点咧，反而其实系讲一家人嘅。维港干鸟只不过系一件外来嘅事，去即系点样冲击佢。其实嗰件可以系任何一件事都得嘅，即系事晒冧咗，即系其实系一样嘅可以。咁 都唔系嘅，咁都要足够大先得嘅。即系佢讲一个即系广泛性系 代表香港。 咁但系你话任何一件事啊嘛，大佬啊，你话港督翻咗嚟咁样，另外一件事嚟噶嘛？ 我明，即系我嘅意思系唔系一定系维港干咗呢一件事嘅，即系因为佢实在亦都冇，即系真正探究，如果维港干咗会对香港嘅经济有啲咩影响啊？即系好似有少少提过嘅，即系我哋冇轮船，唔可以去海港之类咁啊。但系即系 去日本唔可以搭船啦， 去日本唔可以搭船系。咁我觉得佢其实系好聚焦去讲个家庭啦。咁其实嗰种人与人之间个沟通嘅冷漠啦，其实好多有阵时都会有剧作家都系讲呢啲嘢嘅，即系一个家庭几个人里面就系嗰种嘅冲突啊或者点样。咁呢个戏我觉得佢着力其实都系写一样嘢，嗰个卖楼嗰件事系一个即系触发到大家会突然之间有一件事要去处理，咁就喺嗰度更加会有一个冲突出咗嚟咁样啦。但系当然我就系会有少少觉得佢哋之间嘅关系喺第一场戏。其实去到最后嗰场我哋叫结婚嗰场戏啦，其实大家嘅关系就好似阿杰头先所讲，好似就算过晒呢啲嘢，其实唔系有好大嘅改变到嘅，即系大家依然你见到个大家姐同个二家姐啦，好似曾经有某啲位系尝试 close 咗，但系到最后其实又系翻决裂嘅，去翻好一开始嘅时候咁嗰种差唔多。个爸爸亦都佢即系佢卖唔卖楼，其实佢都系会。关心系啲仔女嘅嗰样嘢嘅，去到最后佢决定去卖楼，其实都系为咗呢一啲嘢。即系我会觉得好似喺个改变嚟讲咧，唔系一个好一般嘅我哋所讲嘅戏剧，就系你通过咗一啲嘢，然之后咦佢哋可能会改变咗。我有阵时会谂，其实头先你讲啦，佢最后卖嗰个价系1000万啊嘛， 系差唔多。 如果其实佢根本上已经跌到300万。咁其實嗰樣嘢你已經賣樓已經解決唔到呢個問題啦，會唔會可能觸發到一啲更加深入大家？咦，係點樣再去面對呢？可唔會唔會係會多啲咧？我覺得而家嗰樣嘢係簡單咗嘅，咁所以令到嗰個可以真係衝擊到每一個人即係裡面嘅嘢咧，我自己覺得係少嘅相對地。 我自己睇个戏咧，我其实就我头先都讲过啦，笼统我系中意嘅，即系整体嚟讲，我试下由另外一个角度去讲，我睇到嘅系乜嘢？我睇到嘅系其实个主轴系一个共工度嘅，即系你谂下一开始描述一个退休嘅老人家，脚唔系几方便，佢冇嘢可以做，佢每日喺度等紧死，听到话自己屋企人有啲唔同嘅即系需要啦，唔同嘅问题啦，想办法帮佢哋啦，个孙女佢同佢关系好。佢都想帮佢啊！佢听到话啊，妈妈安排佢去外国读书，咁系好定唔好咧？因为叫佢读书好似几好咁，但系个孙女又唔中意咁样。咁自己个仔又有少少好似有啲唔系几正常咁样，叫佢睇医生又唔系，佢又冇伤害到人咁样。咁点样可以帮到佢咧？个大女要卖咗层楼先至可以帮到佢嗰个孙女，亦都系帮到佢哋咁样。咁、那个二女又原来系已经冇嘢做，供楼都成问题咁样。佢 即係嚟自於一個咁樣嘅壓力啊！佢係一個咁嘅狀況，佢人到即係老年，即係黃昏時候，佢嘅講法就係隨時走得㗎啦。咁喺咁樣嘅情況之下，佢點樣面對呢啲嘢呢？其實我諗觀眾嘅期望或者大部分人嘅期望，當然係 happy ending， 呢個係正常嘅諗法嚟嘅。所有人啊都係諗啊點樣件事點樣可以推進，然之後令到有某啲嘢可以變得更加好，甚至係解決咗咧。咁但係無奈嘅係呢一個係嘅一個好黑色幽默嘅悲喜劇嚟，甚至我應該直情話佢係就係一個黑色幽默咯。佢直情係一個悲劇嚟嘅，只不過喺中間我哋見到有一啲我哋覺得可以引人發笑嘅嘢，但係件事其實一啲都唔好笑，就係個問題其實係冇解決過。一路呢個公公都係喺度，即係佢一路喺度觀察。一路喺度等緊，一路喺度想做一啲嘢，但係無奈佢可以做嘅嘢呢好有限，礙於佢一個即係個物理上，佢身體上佢根本就都唔方便行動。佢就算係佢有個孫女，個孫女就好好勇武嘅，佢真係會攞石頭掟直升機嘅，但係佢唔係囉。咁變咗佢可以做嘅只係佢有間樓喺度，佢可以選擇賣定係唔賣，佢可以選擇幫佢呢一啲嘅屋企人定係唔幫佢呢啲屋企人。佢處處都好似想做一啲嘢，但係我諗最大嘅要表現嘅就係佢嘅一個無力感，即係佢真係冇咩可以做，佢連行多步都唔得，連上深圳揼骨佢都唔上啦，上到都唔見咗個身份證回鄉證咁樣嘅狀況。而到最後呢就係維港乾咗，原本就對於呢一個老人家嚟講呢係比起其他嘢可能係更加大件事嘅，因為對佢嚟講即係嗰個係一個係一個心結嚟嘅，係一個呢、這個就係佢鍾意嘅香港，呢、這個就係 因為佢係本身行選嘅，所以對個海佢係特別有感情。 冇錯，即係佢買嗰層樓嗰陣時 望到個海景， 都係因為就係望到個海景，所以維港乾咗呢樣嘢，其實對佢嗰個打擊係幾大嘅。但係奈何嘅就係屋企嘅內憂係一路都冇改變過嘅，就係嗰一扎人都依然係咁樣。縱然愛錫佢嘅人依然係有，但係依然係嗰個狀況，我哋冇辦法改變咯。而到最後維港乾咗呢樣嘢咧，曾經喺個戲入邊有某啲位咧係嘗試令到呢啲人咧可以 line up 一啲嘅，即係譬如話啊，佢哋買咗啲水桶啊，個二家姐就見到佢哋，喂，你做咩喺度同啲水桶喺度影裸照啊？咁樣佢都到最後話，誒、哎、好啦，我哋支持一下公公啦，睇下可以做到啲咩啦。當然到最後大家姐都係冇參與過啦喺呢件事上面，但係到最後又因為啊個舅父又結婚啦，大家開開心心坐埋食一餐飯啦，咁都幾好啊咁樣。點知又到最後都唔係啊，那個情況都係解決唔到。到最後佢賣咗層樓1068萬，到最後屋企都係鬧交。我諗呢一個係編劇想寫呢一個共工佢嘅呢一個經歷，而到最後由佢一開始嘅話，佢幾時都可以走啦，要走，而到最後佢真係走咗咯，就走咗落去一個乾咗嘅維港入面消失咗。咁最直接嘅解讀就係佢死咗啦。即係佢直情就咁漫無目的咁喺個維港嗰度一路咁行，佢消失咗。 都未必嘅，或者只不過佢 行過對面海啦， 差啲拉咗啦。 即係終於係 可以行過，係係。 咁但係我諗個戲嗰個詩意，佢喺嗰度點解係消失咗，而唔係純粹過咗對面海，或者係嗰度起咗搭新嘅樓，然之後佢賣咗1068萬，佢買一棟新嘅樓，然之後佢新生活咧。咁我諗編劇想做嘅嘢係都清晰嘅，我認為佢想講嗰樣嘢。咁到最後就係個公公咁樣消失咗。咁我自己去睇嘅时候，我唔知啊，可能係个人犯贱啦，我都係鍾意啲苦涩味重啲嘅嘢嘅，我自己唔係够唔够嘅，即係我自己睇个戏嘅时候，佢嗰啲好笑嘅位我觉得好笑嘅。咁但係到最后係见到呢一个公公，得意嘅係得意在呢，我哋一开始话呢个公公系唔系应该系个主角嚟呀，大家都有咁諗啦。但係奈何佢主动可以做嘅呢喺个戏入面好少㗎，佢其实几被动㗎，佢一路就系俾周围嘅去逼迫佢，就係喂你賣樓啦唔賣樓啦，你生存啦唔生存啦，你生活啦唔生活啦，即係究竟佢應該點樣去面對佢周遭嘅世界。而到最後就係佢 make 到個 decision 啦，就係行咗落去呢個乾咗嘅維港下面消失咗。咁呢個就係我睇到嗰個故仔囉。 所以我頭先呢都係一開始就我其實有少少唔知點樣評價呢個戲，就係即係嗰樣嘢我絕對覺得係佢可能就係講緊你其實到最後真係有啲嘢都係冇辦法改變㗎咁樣。咁亦都佢冇 solution 㗎亦都。咁但係我就會諗，即係我唔知，可能我自己本身係比較，我相對地係比較樂觀啦。 係啊，你係㗎，你係㗎。 我你會㗎。 佢系文字，又系影像。 佢幻化成电影，摇身一变又成为话剧。佢属于文学，又属于戏剧、舞蹈、音乐。佢叫做剧本，亦都系一剧之本。 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何敏文、冯杰。 同埋我有少少唔系几入到个戏嘅，一直都咧，因为我觉得嗰啲角色咧太stereotype 啊，即系好似个家姐就系嗰种家姐，你知道啊，嗰种妈咪系好强势嘅，即系会成日打俾你就闹你啊，即系佢嘅关心就系用嗰种方式去，咁个社运嘅孙女就系嗰种啊，你知道系嗰种嘅，好典型，即系个宅男又系典型到佢直情系有啲唔正常嗰种咧，去到嗰样嘢，咁其实个二女系相对嚟正常嘅一个正常人嘅一个喺呢个情况之下，咁但系佢哋，我觉得每一个人佢哋到最后亦都系基本上你唔会知多咗佢哋更加多嘅嘢，或者佢哋更加心里面嘅有一啲嘅嘢。我喺度谂成个戏其实成三个几钟， 三个几钟 咁样，我绝对系觉得佢有好多好精彩嘅场口嘅。我觉得成个戏咧，佢将嗰个最靓同埋最舒服嗰个场口咧，就系佢同嗰个人形公仔嘅嗰几场戏咧，其实系你好似觉得，咦，原来现实系真系最唔好嘅，想象之中先系最美丽嘅，即系咪佢有呢个咁嘅意图去讲呢样嘢咧？我唔知道啦。咁我就自己会觉得，其实你睇完你会唔会觉得就系、是、如果本身香港人？我就係覺得係咁樣噶啦，香港人就係咁寫實啦，就係、是、咁現實，淨係顧住買樓。咁但係睇完之後，我仍然就係只係得到呢個印象，就係、是、香港人就係咁樣咯，即係好仍然嗰個 stereotype 就係仍然係嗰個 stereotype。但當然我同意，可能佢呢一類型嘅叫做荒誕劇啦，其實我有少少係呢個咁、樣，其實可能佢就係要用一啲咁 stereotype 嘅人物，先至可以突顯到嗰樣嘢都未定啊，我覺得。 但特別係關於你講嘅呢個 stereotype 咧，即係我認為第一啦，其實 stereotype 本身咧，有陣時係好嘅，有陣時係差嘅。其實，因為如果嗰樣嘢幫到我哋去理解個角色多啲嘅話，其實好多時 stereotype 係幫到好多人噶，幫到編劇、幫到導演、幫到演員、幫到觀眾，係幫到曬大家嘅。咁而家呢個 stereotype 咧，我認為係有呢樣嘢存在，但係咧我自己睇嘅時候，我就覺得係幫到個戲嘅成分都高嘅，因為佢第一啦個主線其實喺個共工度啦，個共工好被動咁樣去 observe 緊，去觀察緊周遭嘅呢啲佢嘅仔女啊、嘅孫啊、嘅唔同嘅人嘅行徑嘅時候咧，咁呢啲嘅 stereotype 其實令到我哋明白咗佢嘅處境多好多。第二咧就係、是、雖然呢啲人物咧我哋話好 stereotype， 但係咧其實佢哋每個人嗰個狀況啊，其實你話佢 stereotype 可能係噶，因為咧。其实好多好典型香港人面对嘅问题嚟噶，喂，我系咪应该移民啊？我系咪应该走啊？我唔理你去英国定去日本啦、啊，吓、啊，即系佢入边有人想去英国，有人想去日本啦、啊。咁啊，揸人周山债啊，赌啊，即系炒楼啊，炒股票啊，香港个经济究竟而家点样啊？即系点样影响佢嘅生活啊？即系佢打份工噶、啊，即系老人家，即系睇住个世界喺度改变紧样，跟住啲后生仔可能对个社会啊，对个政权啊，有好多嘅不满。呢啲其实都系好 stereotype， 但系你见到佢哋每一个人物咧，我自己睇嘅时候，我觉得。啊，几有趣嘅，即系特别系你讲个妈妈，即系嗰个大家姐咧，其实我觉得都有描写到佢，只不过到最后个戏唔系俾咗个出口佢，系就系呈现佢呢个咁嘅状况啊。而呢个状况去呈现嘅时候，其实我头先都讲就系话，主要系攻击紧个共工啊嘛，即系我意思系喺个编剧嘅角度啊，系我设立呢啲角色，其实系爱嚟攻击个共工，即系令到佢有 decisions， 令到佢有改变，令到佢睇到个世界有改变啊嘛。所以呢一个咁嘅 stereotype 咧。As long as 佢係幫到戲嘅話，我覺得而家係完全係情有可原，同埋我咁多個角色我睇落去，我都覺得我每一個角色我都覺得，我會同情佢咯。哎呀，佢好慘啊！佢俾人炒咗，佢係同個上司有染，佢係人哋嘅二奶，但係我可以同情佢咯。即係我知道點解佢會咁咯。哎呀，佢好緊張自己個女嗰個將來啊，佢想送佢去外國讀書啊，佢唔掂啊，我可以同情佢，雖然我唔中意佢。我唔中意嗰个角色，但系我明点解你会咁嘅，即系咁样嘅情况之下，令到嗰个公公有足够嘅 observations 嘅观察，令到佢去点样去行下一步啊！即系我就咁样睇呢啲角色。 系啊，所以我其实亦都讲咧，就我其实都系好睇啊，编剧想写嘅乜嘢，你先会知道其实佢 work 唔 work 噶嘛，即系因为。 唔係我想睇個，即係我想寫就我寫啦，即係要睇下佢係想做緊啲乜嘢。所以我就話，如果個編劇佢係確實係想佢主要唔係想去寫呢啲每個人佢自己嘅嗰種掙扎嘅，佢就係想用呢樣嘢去就係講香港人可能真係好多，你遇到一個就算真係維港干擾咁嘅情況，對最終可能其實你可能掙扎過點樣，但係到最終可能你都只係可以，即係或者表面上睇你都係只可以如常咁樣過活，係繼續翻嚟原先咁樣咁樣繼續係咁樣。我諗佢如果係想寫咁樣嘅話，咁呢個係我咁佢都相信係做得到呢件事嘅，就係咁樣咯。 但係做得到嘅時候，我哋喺睇個戲去欣賞個戲嘅時候，咁係唔係好呢？即係話哦，一個主角去經歷曬所有嘢之後，咁佢就冇一個好大嘅改變。我哋之前就係講話，我一個主角經歷完好多嘢之後有一個改變，咁我哋就睇呢樣嘢。但係好啦，今次就係話經歷完好多嘢之後，即係佢想變都冇得變啊，佢冇得去變啊，佢冇改變啊，所以咁 咁樣佢又唔係冇改變喎。佢個改變就係由佢一開始佢話等死到佢慢慢 take action 啊，你見到。即係佢其實中後段咧，佢嗰個水桶嗰個事件啦，我哋頭先有講過啦，就係其實佢個共工就係諗話啊，我可唔可以即係煽動嗰啲人一齊做啲嘢？到最後佢做唔到噶，因為佢自己都有心都無力，佢都做唔到啊。同埋到最後佢決定行落去個維港度，而我個解讀就係佢沉死啦。最直接嘅講法就係佢沉死啦。 OK， 咁而呢一個咧就係佢喺經歷曬成個嘢之後。佢嗰個改變啦，由一開始佢等死，到最後佢沉死。 嗱、哦， 好，其實好 tragedy 噶呢件事，對於個共工嚟講係絕對 tragedy。而我認為呢一個係編劇或者係整體而家呢個整體嘅演出咧，係想做一樣嘢。點解到最後會有一紮訪問就係話，如果維港真係乾咗，我會點？如果維港真係乾咗，我會點？而我哋見到有一個老人家咁樣死咗，係逼觀眾去到嗰個位，其實會諗，咦？系喎，咁我可以點咧？而家我應該點咧？其實我咁睇。 但係咧，如果係咁咧，我真係聽唔到呢、這個係咪佢應該要再清楚啲個沉死嗰樣嘢？因為我真係聽唔到呢個沉死呢樣嘢。因為如果我係咁清楚剔到咧，嗰樣嘢可能會嚟得係好啲嘅，我覺得，因為嗰、那個衝擊會大啲嘅，你會睇到嗰樣嘢。但係而家我似乎我唔知我睇嘅時候，因為佢亦都係用咗一個只不過一個意象咁樣去行咗落去，而即係。即係嗰樣嘢，我 始終我哋唔係個創作團隊，我哋唔知道係點。而 Lucretia 頭先就 suggest， 如果我見到佢真係佢跳樓啊，即係佢真係死咗，血肉模糊咁樣，我哋個 impact 大啲。咁當然嗰個 impact 真係會大啲啦。但係而家佢選擇咗私化咗呢一個佢，到最後消失咗。佢行咗落個維港度，我哋其實唔知啊，我揀話嘅啫嘛，我揀話佢死咗啫嘛，呢個係我解讀啊嘛，你可以唔理我噶，觀眾可以唔理我嘅，其他聽眾你可以聽眾，我都唔係咁睇，你點解咁睇？ 唔係因為咧，我覺得佢嗰個走咗埋去咧，你有少少好似覺得係佢向住人生一個即係可能佢。跌翻去一個其實佢都好迷茫嘅狀態，所以佢就消失咗，係、即係佢繼續行佢人生，只不過佢已經冇咗一個再焦點啦，即係咁樣個嗰樣嘢，或者甚至係一個只不過係一個靚啲嘅收筆咁樣嘅。咁所以係啊，咁嘅時候嗰樣嘢就好似輕咗咯，就係。 同埋我同意頭先阿初講話，其實喺上半場入面，阿公公係真係冇嘢可以做啊，佢根本佢人生就係、 是、 佢人生就係等死啊嘛，係啦。但係反而係去咗維港幹咗呢一件事發生咗之後。佢好似係多啲嘢，佢可以主動做到。 佢嘗試，起碼佢有嘗試過。係 咯，佢起碼佢唔係落去淨係睇住個海，有時佢係上到啲水落去，佢發起一啲活動啊，等等等等。其實佢係佢反而佢自己可以做嘅嘢係多咗咯。不過係由一件咁悲哀或者一件咁嘅災難嘅事，去令到佢呢位老人家本身係等死嘅，反而佢可以多咗一啲嘢去做。但係諗翻，其實都係一個幾悲哀嘅事嚟嘅。 但我真係覺得，如果你覺得佢真係死咧，咦？突然間件事，我覺得好咗嘅真係。 好咗。係 啊，我點解應該要清楚啲？我真係應該要清楚啲啊！真係。 都可能係嘅，都可能係啊，都覺得係。 好啦，可能就呢、這個就問下編劇啦。咁佢係咪真係有個咁樣嘅諗法？不過我諗觀眾或者我哋依家嘅聽眾咧，都可以有自己嘅解讀嘅、好啦，咁今日時間都差唔多啦。咁我哋下一個星期嘅一劇之本咧，再同大家討論其他劇本啦。 唔該曬， 拜拜。 一劇之本，編導馮傑，監製韋佩文，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